燃烧不尽，我的爱永不会熄灭，燃烧不尽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绚烂却叫人迷惑。